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 新剧散场我回家，公车站牌很远很难到达，火车票根还想着主角说的话，忧郁很短弹起床，其实有很多想法只是不被表达，我只会该担心的是妈妈，现在快要十二点了，以为生命就得如此地过去，却能释怀自己，自己需要跳得更强烈的心。 So why do you worry me? And why don't you go to sleep? And you confident that everyone is okay in the city? Why do you worry me? And why don't you go to sleep? I thought I am but simple, so simple to dream.说这种事情迟早得放弃，因为没有能轻松判断对错的真理，我不能释怀自己，自己那颗跳得够强烈的心。 But why don't you worry me? Why do you go to sleep? And you just made out this little child is okay for me searchingSo simple to dream、yeah. whoa, whoa. Why do you worry me? Why don't you go to sleep? Aren't you confident that okay in the city? Why do you worry me? And why don't you go to sleep? I thought it ended simple, so simple to dream. I thought it ended simple, so simple to... 各位早，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嗯，又到了新的一周啦，各位怎么样呢？精神是不是很振作？ 开不开心？现在正在上班的路上。 哎，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 盼望已久的话题。是的，就是终于咱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尬聊了。 所以今天是聊一聊天气的事儿吗？ 哎，天气也是很重要，这个我们稍后一会儿说。 嗯， 我们说说今天聊的话题，说一说，说什么来着？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怕被问到的尴尬的问题。 嗯，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尬聊的问题啊。 是，就是说，就平时就是，其实朋友可能无意中的， 嗯， 就正中你那个，正戳到你那个比较敏感的 点。痛 点 啊、对，万一你痛点又比较多， 一下就扎了心。 是啊， 就比如说你像我的话，就很多次啊，朋友就问，有的是那种小姑娘， 嗯， 就是比我小很多的同事就会问，苗姐，你一直开车都这么稳吗？ 哎，这是，我觉得这是在夸你啊。 是因为我太慢了，他实在不能问我你为什么开这么慢。 但是我坐你的车，我知道你就是开的真的是很稳。我坐你的车， 对对，我说 的 那个小，我说那小姑娘就是你，小姑娘。 想不到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赞扬你一下，结果呢被你误会了。 就是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 而且在我眼里，你真的就是显小啊。 这就是我喜欢聊啊。哎，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是说怕被问到的尴尬问题。其实呢就是可能你心里比较介意的，也许别人不知道，无意当中就提到了。 对，你心里那个点，你千万别问我有关什么什么事儿，结果下一个问题就有关这个事儿。 哎，常常是这样。 哎，挺有意思的。 对，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B986。既然说到天气，我们就来接下来说一说本周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真的是艳阳高照啊，8月7号最高温度达到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显示是多云，但是我觉得外边还是晴好的，而且能看到蓝天白云，很不错。那么预计呢今天这个温度可能也是本周的最高温度了，因为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呢可能会有这个阵雨的天气出现，那么温度呢也会有所降低，应该是在29度上下徘徊，还是挺好的 啊。对，明天能稍微的凉快一些。 哎，明天还不能太凉快，明天还是有33度啊。 哦，明天， 接下来之后 真尴尬。 连续的几天可能都是29度上下，那就是很舒适了。也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好天气能够伴随我们一路快乐出行。 好，接下来关注今天的资讯。首先来看，初一的男生因为心疼爷爷奶奶，发明了爬楼的神器，而且呢斩获了国际的金奖。那安徽阜阳的13岁的少年丁晨，那看到爷爷奶奶爬楼是很吃力的，突发奇想就发明了一种助力器，只要握着助力器呢就可以轻松的爬楼梯，还能够自由加快，还有减慢速度，并且在今年的匹兹堡国际发明展上夺下了金奖。妈妈说呢，她从小就好动，好奇心也很强，尤其爱拆东西。 哎，这还是一个就是有孝心的发明天才。 是，确实是这样。好多朋友都说，就是爱就是能发明东西的人一定小时候爱拆东西。 哎，是的， 发明从拆开始。 我之前看到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科学道理啊，但是他说到了一种思路，就是呢男孩和女孩他们这个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女孩可能是喜欢更多的喜欢整理，那么男孩他可能喜欢的就是把东西都摊开，所以经常呢也会让妈妈们很头疼，就是家里边乱成一片呀。哎，如果能够培养孩子既能拆得开又能收得起来就更好了， 以后就能发明一些很厉害的东西。 没错没错。接着来说，这个是用钱请自取。那么多地的街头都出现了这种免费的硬币箱，结果让人出乎意料。最近在广州、沈阳、南昌等城市的地铁站还有公交车站出现了这样的硬币箱，箱子呢是没有人看守的，旁边还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按需自取，每人不超过5元。在硬币箱的旁边呢会有隐形的摄像机记录着路人们的反应。没有想到的是，路人们的表现真的是体现了满满的正能量，让人都很惊讶。就是人来人往，半天过去了，不但没有人去主动拿硬币，反而有很多人把自己的零钱放进箱子里边。比如说在常州，那么纸箱在公交站站了一天呀，放了一天，里边的钱呢反而是比之前多出了20块钱。那么硬币箱的活动火了之后，网友们都觉得跟几块钱相比 更让人动容的就是那种信任的感觉，被信任不辜负，这感觉真好。 嗯，继续来看，那么一位老人呢是在济南的街头骑车的时候意外的摔伤无法动弹，那附近的市民呢也是迅速拨打120，急救人员呢到达现场进行了初步救治的时候，周围灯光昏暗，操作不便，几位市民呢便自发的上前用手机灯光照亮了救治的现场呢。经过初步的救治呢，老人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了。 嗯， 也是一群热心的人。 哎，感谢好心人。今天呢这个资讯当中很多很多都是很暖心的好人好事。 是， 我们看看这个护士长用小纸条帮助聋哑产妇顺利的生下了小宝宝。这是最近呢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医大四院经历了一场无声的接产。我们看到了很多小纸条，上面写着用力放松使长劲儿这些提示的话语。那么护士长呢也是示范体位，助产组呢用一张张纸条帮助一位聋哑人产妇顺利的生下了小宝宝。那么宝宝降生之后，这位产妇呢也是在纸上写道：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辛苦你们了，让人很感动啊。 嗯，确实是，当一个人特别无助的时候，然后看到一张纸条，还有非常能够帮到他的医生和护士，我相信一定会给他无声的力量哈。 没错。 嗯，继续来看，河南郑州的一个公交车，车长发现呢，小伙拿了换币钱箱零钱，那么经询问呢，小伙是右手，右腿残疾离家闯世界，但是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工作人员呢接受了他的道歉，还帮他找到了工作。那爱心洗车店的老板就说了，我这儿就是再不缺人，也不会缺他这碗饭的。 嗯， 所以他最终是在一个爱心洗车店工作了。 哎， 嗯， 坏事变好事了啊，也感谢这位老板。接着来说，这是徐州的一个环卫工人呢，他是捡到了数万元的现金，无人认领，于是呢，他把这些钱全部都上交了。最近，徐州的一位六旬的环卫工人韩师傅捡到了数万元的现金。韩师傅说了，说这些钱可不是小数，失主呢一定也是很着急。于是呢，他在等待失主没有人来认领的情况之下，就把钱全部上交，也是。就是后来这个韩师傅呢也是在求助媒体，希望呢失主能够看到，然后到派出所来认领。不甘心的韩师傅后来又到事发现场继续去等待失主，真的要为这个拾金不昧的韩师傅点赞啊。也希望通过这个网络的宣传，最后这个失主能够赶快的找回自己的丢失的钱财。 嗯，今天有关暖心的消息真的是很多。 嗯， 接下来看福建莆田的车主蔡先生呢，驾车的时候远远看见一位老人站在路边，就停下来让他先过。那么让他非常意外的是，老人竟然脱帽向他鞠躬致谢，令他十分的感动。那么为司机和老先生点赞，互相尊重，正能量。 嗯，来看童心未泯的这位大爷，他呢是最近带孙女儿去一个游乐场，没想到啊，这个大爷也是玩心就顿起啊，在碰碰车场里边玩嗨了，在厂里边驰骋纵横，大秀车技，而且呢还经常会侧身甩尾，时加速超车，嗨翻全场。据了解，这个大爷呢确实是陪孙女来玩的，被赞为灵魂车手。 所以开碰碰车能开成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哎呀，厉害了。 因为其实碰碰车还是挺难掌握 的。是的， 他有的时候就是你感觉他好像有一点就是比较好像负重感比较强，不太好把握那个，没有很灵活。 嗯，所以大爷终于发现了自己的这个身怀的绝技应该用在哪儿哈。 好，继续来看27岁的比利和23岁的斯蒂芬呢，是来自英国的诺丁汉的，是一档真人秀的参加者呢。在这档真人秀节目中呢，新郎要在新娘完全不插手的情况下独自去筹备婚礼。那比利呢是花了1.4万英镑，约合12万人民币，举办了一场以猪为主题的婚礼，安排了50头猪在婚礼现场，连伴娘们穿的也是粉色猪猪的连体衣。那比利说呢，他策划这场猪猪的婚礼的原因是自己未婚妻的昵称是小猪猪。那平时呢，他也是经常给斯蒂芬呢去买一些跟小猪有关的小饰品和礼物。 那他本来以为未婚妻呢会因为这一次独特的婚礼而感到高兴， 嗯， 然而在到达宣誓台前，斯蒂芬呢都拒绝和他说话， 新娘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真的不想理你。 看来这不是新娘期待已久的婚礼的感觉。 嗯 嗯，接着来说，这是900年的女木乃伊出土，头发睫毛仍然完好。一批俄罗斯和韩国的考古学家早前呢是在西伯利亚北部的萨列哈尔德附近这个冻土层的墓地发现了30多具埋在地下已经大概有900年的木乃伊。那么研究人员也是最近解开了其中的一具头部被铜壶包裹的木乃伊，发现呢是一名女性，而且头发和睫毛都是完好。那么研究人员也是初步相信这位女性呢，她大概死亡的时间是35岁左右，属于中世纪北极圈附近的一个神秘狩猎及捕鱼部落。那么这个部落呢也是和波斯有关系。由于呢这位女性呢她是木乃伊当中唯一的女性，所以推断她可能是精英分子。研究人员也是继续会化验，然后希望了解早期在北极圈生活的部族，也就是说这个考古还在进一步的这个进行当中啊。 嗯嗯，所以你像咱们这种没有什么想象力的人啊，看到这条资讯以后，可能就觉得啊，就挺惊叹的啊。头发睫毛仍然能够 保存完整， 对，保存得非常完整。我觉得一些有想象力的，比如说作家之类的，这可能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嗯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最怕被问到的比较尴尬的问题，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互动起来。 身体却没了力气，因为彼此怀疑，我们漂浮在这里。我们曾有引力，怎么没人栖息？ 就这样漫无目的。最深的海底， 刚才是一首薛之谦的歌。 嗯嗯，我们开启今天的话题吧，各位应该是久等了，聊一聊你最怕被问到的尴尬的问题是什么。嗯 嗯，怎么样，尴不尴尬？ 就是那沉默的时候是很尴尬了。嗯 其实有的时候真是你说朋友间聊天的话，忽然间 陷入一种沉默， 对，大家都不说话了。哎，这个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啊，是啊， 尤其是中间可能还有那种不是特别熟特别熟的朋友的时候。 没错，其实要是熟很熟的朋友之间反而倒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彼此都太知根知底了。 对对对对对， 说什么都无妨啊。 是啊，嗯好，我们就尴尬的开始今天的尴尬的问题。 哎 来看朋友们都说什么。 嗯，看看呢，这位朋友叫元气少女，她说我最受不了别人当面问我你怎么这么黑。就是你介意什么他问什么。 对， 哎呀， 哎，其实这种跟这个外表有关的， 嗯， 确实是，如果你多次被问到，可能也就习惯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问这个问题的人，真的自己要反省一下。就是我们都觉得打人不打脸，就很多话，嗯，确实是不应该当面对人提出来 啊。对， 人家也不好回答， 还是得看你们是不是那种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是 啊， 嗯， 来看，为胡歌可长苏说了。你考试考多少啊？这也是我曾经最讨厌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我发现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是可以有这种时代性的，或者说是有时期性的。 嗯， 在某一个时期当中最介意被问到什么，比如说上学的时候真的很怕被问到的是考多少分啊，排在多少名次啊，有没有考上这个好的学校啊，就是这些， 有没有评上什么三好学生啊， 假期的时候作业完成了没有啊。 真的，你觉不觉得就是，嗯，现在回想一下，以前问这种问题的大人都普遍情商不太高， 哎， 就是人家已经在放假了。你看，有的大人就没有不会问这种问题， 嗯， 就说：“哎，怎么样，去哪玩了呀？” 对对对， 那个晚点写作业吧，可能就会这样。 对，特别会讨我们开心哈。 总是会有一些嗯，叔叔阿姨什么的。 没错，嗯，就好像他们童年的时候，暑假或者是上学的时候，很喜欢被问到这些问题一样。 就天天的，就是只要一见到你就好好学习呀， 嗯， 哎，好好看书啊之类的， 说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儿。 所以你说怎么能学习好？ 哎，我相信学霸也不一定总喜欢被这样问吧。 我觉得如果学霸的话，应该不会被询问这种问题。 嗯， 一般会问有没有好好休息啊，不要太累啊。 所以那些提出这些问题的叔叔阿姨们也是因人而异的，是吗？ 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嗯。来看看那个安大爷说你多重啊。 嗯，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尴尬的问题了。 哎， 这种朋友把他拉黑呀。 对呀，就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来，这叫别和我抢辣条说了，被你喜欢的但是不喜欢你的人开玩笑的问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真的想多了。哎， 不是，他说的这个是前提是说你喜欢这个人，但是对方可能不喜欢你，反而还要跟你开这个玩笑，不知道他是知情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样问你。 哦，就是那个人不喜欢他， 嗯， 还要这样调侃他， 对， 拉黑， 很尴尬啊。嗯，我要是他的话，我就会回他，你干嘛要明知故问呢？哎，这会不会更尴尬了？ 那对方就一个不喜欢你的人就知道你喜欢他了， 嗯。 然后呢？ 然后我就陷入 死一般的沉寂当中。从此就哎，互相就成为路人了。 哎，来看这位朋友说，嗯，照片美颜了吧？ 啊、 哎，怎么比你本人好看呢？ 这是谁呀？这么不会说话？我觉得我们心里边应该都有一个，就是不能向别人提的问题，一二三四五。 啊，对啊， 对吧？这都应该是共识啊。 是。 为什么还会这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小苏苏说了。最怕好久不联系的朋友突然问，哎，你有钱吗？我这手头最近有点紧。下一句可能就是要被借钱了。 嗯，好像现在是这样，很少人跟朋友之间会有这个金钱上面的往来。 嗯， 这最好还是不要有嘛。 哎， 嗯， 好借好还，再借财不难啊。 哎，我那天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目，就跟这个借钱还钱有关系。 哎， 就说啊，这几个人聊天，就是说其中有一个人的朋友就感觉也不算是朋友吧，就关系还比较近。 嗯， 借过钱以后呢，而且是用那种就是你要说不好吧，就你跟他直接不好意思提，就是被他借钱的那个朋友脸皮特别薄的那种。他开始是借出了16万，就借给那位朋友， 好大的一笔数目。 那位朋友还的时候还了15万，所以那1万块钱呢，他就不好意思再说，就是你怎么开口呢？说，哎，你应该借了我16万，但是你又觉得是朋友啊。 这个古人都说了，亲兄弟明算账啊。我觉得就欠多少该还多少就是多少。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那个人一定是故意的。所以呢，一位就在场就是年事比较高的朋友，就比较有生活阅历的朋友， 一位长者， 对，一位长者就说了，说像这种情况啊，一定要，他的意见也是一定要算清楚，而且这个人多半是故意的，因为都是成年人了， 没错， 你不至于说借这么一笔钱你记不清楚数目。他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这样，哎，是15万吗？我怎么记得是13万啊？你看你那天借我一个7万啊，你又哪天借我一个几万，你又哪天，哎，16万啊。最后两个人，他说你这样假装掰扯掰扯就掰扯清楚了。 哎，果然这长者呀，不单是年高啊，人家这个情商智商也是很高。 这确实是这样，你看，如果对方不是故意的，你反而比较容易，好像之后来解决这件事情。如果对方是故意的，你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对对对，哎，真的是 又不能撕破脸，都是成年人， 学到了很有用的一招呢。 是啊， 哎，以后别人向我借个3块5块的，我也好张口了。 我刚想到我们的早餐钱就可以，哎，前天是2块，昨天是1块5，哎，不是5块，是8块。 哎呀，所以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我也觉得呀，就是可能。为什么会有那种被人问到这个问题然后双方都觉得很尴尬，可能也是因为双方都欠缺一些技巧。 对， 有的人是不会说话，不会这个问问题，有些人可能呢聪明一点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把这个尴尬化解掉。 对， 哎，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又不伤感情。 对对对对对，又很聪明， 没错， 哎， 很高干呐。 哎，来看你喜欢梅西吗？说每当有人问起为什么我不谈恋爱的时候，我都以麻烦为由搪塞过去，又有人开始问我到底喜欢过谁没有，我也比较轻描淡写的表示否定。无数的朋友告诉我，或许你还没有碰到真正喜欢的人吧，我却没有办法开口告诉他我曾经碰到过，碰得太早，以至于我还没有来得及分得清，也没来得及弄明白。 嗯， 也就是说错过了一段就是自己比较理想的感情吧。 没错， 嗯， 其实心里面很介意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尤其是感情问题，如果你的朋友不是主动的想要和你倾诉的话，其实真的没必要过多的去追问。 不要问。 对，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即使知道了，你给朋友的意见也未见得就是特别客观的。 没错没错。 嗯， 当他想要倾诉的时候，他会找到你的。 是， 我们今天呢和各位聊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被人问到了最尴尬的问题是什么样一种处境，或者说你最怕被问到什么样的尴尬问题。 是啊， 总之两个字就是尴尬。欢迎各位呢把想说又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 我们呢一段广告之后也是回来接着聊。

今天这个资讯的，就是腿粗的女生其实更健康，所以不要再介意别人说，哎呀，你看你的腿怎么那么粗啊？ 因为我健康， 没错。也会不会我们断章取义了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德国的一个大学的研究发现，体重正常但是臀部和大腿脂肪较多的，就是梨形身材的女性，心脏病、中风还有糖尿病的风险都比较低。因为呢，堆积在臀部和大腿的脂肪是属于皮下脂肪，那么有保护作用。而像苹果型的身材，这个脂肪呢是一般堆积在腹部，是内脏脂肪，那么内脏脂肪就容易向血液释放脂肪酸，会引起像高胆固醇还有这个胰岛素抵抗等等的疾病。所以呢，如果是那种比较适当的梨形身材还是有益健康的。 嗯，就是下半身感觉就是扎实一点。 哎，看来我还是应该要 怎么了？ 人家说那个久坐不是容易就是臀部变大吗？还是应该要劳逸结合。 我觉得好像现在大家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因为坐着的时间太长了。 是的， 然后加班什么的。 哎，这样说会不会有一些心虚呢？ 对，所以都没敢大声说。继续来看南京某大学的毕业生小葛。在离校之后呢，刻意不与家人联系呢，父母呢也是寝食难，最后求助了民警，那最终找到了小葛。原来呢，他因为挂科没有拿到毕业证，无缘回到家乡。那自离校之后呢，就拖着行李游荡在学校周边，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就住在网吧里面。最终孩子，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因为心理压力大吧。 是， 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挺为难的。 但是我觉得他在外边吃一些苦头啊，可能对他以后的成长还是比较好。而且我想说，他你想想哈，就是觉得说没有拿到毕业证，然后无缘回家见父母，和这个就是自己消失了，然后父母找不到你那种焦急比起来，哪个更重要啊？ 我觉得他可能心中已经一团乱麻了，已经考虑不清楚这孰重孰轻啊，这些问题已经衡量不了。其实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就像这样，并不是很调皮的孩子犯了错误，然后承受心理压力不敢回家，要比我看到就特别调皮的孩子犯了错误，我心里觉得更加心疼一些。因为你看他因为没有拿到毕业证，他不敢回家，其实就说明他是一个好像也不会太调皮太惹事的孩子， 也许还是一个乖乖女。 对，可能只是因为失误或者是怎样的， 心理压力比较大哈。所以呢，如果像他就是像他那种情况，其实就是应该比如说和家里边先通个电话，告诉父母自己的行踪，然后呢可能是表示一下说自己暂时不想回家，然后呢想要在一些地方先要散散心，放松一下。哎，这样的话也许会好一些哈。 或者是跟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一定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没错。什么时候家都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吧。 是， 接着来说，这是武汉开启了身份证自助办理服务，照片呢自己选，如果不满意可以重拍。很多人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说，一辈子拍的最丑的照片就是身份证件照了。最近呢像湖北的武汉、黄冈啊一些地方呢都已经开始尝试身份证自助受理工作，已满16周岁的省内居民都可以在一些这个指定的地方通过自助办理终端24小时来办理身份证相关业务，同时呢能够破解身份证照片最丑的难题，提前看到自己身份证的照片效果，如果不满意的话还可以重拍。就像是就是以前特别流行的那种到一个那个小房子去拍那个大头贴一样，就一定要拍到最漂亮的自己， 自己画一个米奇在旁边。 过不了多久可能这种自助机器当中就可以有美颜的效果了。 我们期待着吧。来看重庆的虎妈，20多年不放弃重度脑瘫的儿子，成为了英文翻译啊。28岁的李管艳萍呢，在2岁的时候是被确认为重度的脑瘫，那母亲呢就辞职在家照料他，对他进行严格的康复训练，因为太过严厉被称为虎妈。那没上过一天学的他自学成才，英文也是非常的流利，已经翻译出版了2本书了。 这个 我觉得这绝对是伟大的母爱然后创造出来的一个奇迹啊， 是 太了不起了。 嗯 嗯，再说一个很励志的事情，这个是90后的小伙子单手单脚那么20天骑行穿越了2200公里的川藏线。最近呢，仅凭着一只手和一只脚的郭少宇开始了长达2200公里的川藏线骑行。20天之后，他也是到达了终点西藏拉萨。2008年的时候，因为贪玩，他呢也是爬上变压器，从此之后失去了自己的右手和右腿。那么在家人的鼓励之下，他也是离开了轮椅，接受了专业骑行训练，已经有6年之久了。嗯，挺佩服对、这个小伙子啊，真的是毅力可嘉。而且我在想，通过他这个事情也是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你要是想做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前期一定要做好说走就走的准备。 是， 嗯，人家也是有了6年多的这种骑行训练才敢出发。 是的， 嗯， 继续来看泰媒的报道。那泰国的一名84岁的老人宋仔呢，在交通意外中不幸遇难了。第二天，他的家属为他举行了丧礼，那么将棺木呢放在灵堂，让哀悼的亲友祭拜的时候，没想到老人生前养育多年的大象，居然用力地挣脱了缰绳。那在他的灵柩前呢，是流泪跪拜。那现场的人们皆被大象的灵性所感动。 嗯，很感动啊。 嗯， 万物都有灵嘛，所以我们也要真的是善待身边的生灵。 是。 接着来说这个蝗虫被。就是这个台湾的媒体啊，说这个很多这个内地来的朋友呢，吃蝗虫，这个到餐馆去点菜的时候呢，也是会点到像炸蚂蚱、烤蚂蚱这样的食品。而且呢，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这民众点菜的几率也是越来越高，受欢迎的程度甚至不逊于夜宵之王小龙虾。所以生活当中炎炎夏日里，你最喜欢吃的是哪道菜呢？ 嗯，我最喜欢吃的还是万年不变的烤馒头片儿。 哎， 特别没意思哈。 确实对你来说选择真的是很窄啊。嗯， 就喜欢吃烤馒头片儿。 是。 继续来看，王女士呢是月入3万元，老大即将升入育初了。那以前呢每月仅上课就要10000元打底啊，如今小女儿渐渐又长大了，提出了想学跳舞还有钢琴的想法。为了给他留出费用呢，只能精简老大的课程。他说呢，感觉很对不起他，想给孩子最好的，但是能力有限。 嗯， 就说了，养一个还行，养两个就 有点吃力 了。对 对对，所以就是二胎政策开放之后，我觉得就是很多家庭啊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嗯， 但是实际上呢，真的还是也要量力而行啊，就是看看自己包括身体、精力、体能，还有呢经济方面能不能够达到相关的这个。以后需要的要求啊， 对，你看这个王女士，其实她的薪金还是挺高的， 对， 但是一月月入是3万元嘛， 嗯， 所以我觉得前段时间不是大家一直在说嘛，就给孩子选课的时候未必就是贵的就最好， 嗯， 其实真的可以就科学的规划一下， 嗯，也许这也是帮助她能够为孩子在选择一些就是报一些课程的时候呢更加理智一点吧， 对， 嗯。接着来说，这个是河南三门峡漂流景区爆满，网友说像下饺子一样。最近呢，河南三门峡高温酷暑，气温一度飙升到了39摄氏度，在持续的高温之下，上万民众涌入了这个当地的大峡谷玩漂流避暑，五颜六色的漂流艇也是在水面上，极其壮观。网友说就像下饺子一样，我还是选择空调吧。 嗯，暑期好像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我去凉快一下避避暑就更热。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夏天我还没有投入大海的怀抱，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过了。 实在是不想变成一个肉馅饺子呀。嗯， 继续来看暑假来临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常顶着烈日排队几小时才能进入清华北大校园。那么在清华北大校园附近呢，有人自称收取数十元的费用就可以让游客不用排队入校园了。 那我们就可以经常看到一辆快递的三轮车内藏着四个人啊，试图混进校园，那最终呢会被学校的保安识破。那么对此呢，学校保安表示无奈，说只能是凭着经验去拦截可能会有的偷渡客。 哎， 也就是说你也没什么证据，就说人家快递车里一定有人。 对对对，只能是凭经验哈， 凭直觉。 所以你说人家保安多不容易啊，这么辛苦。 是， 哎呀，我就在想啊，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你带孩子去参观校园， 你这样的方式进去， 对呀、啊，这样合适吗？是不是挺不可取的呢？ 嗯， 本身是为了感受一种校园的文化， 是。 可是呢，咱们用这种像偷渡一样的方式，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反而不好吧？ 是， 嗯，很矛盾、嗯。接着来说，这个也是一位大叔啊，上海街头狂追肇事女被点赞，网友说了，啊，网友认出这位大叔是一位著名的指挥家。最近上海的一位大叔呢，也是帮一位被撞的女孩狂追肇事逃逸的女子，而且呢对方也是口出不逊。那么视频曝光之后，有细心的网友认出这位路见不平的大叔其实是著名的美籍华裔指挥家刘健。事后呢，这个女子也是承认碰撞事实，被撞女子也得到了赔偿。 嗯，为音乐家点赞了， 没错。 嗯，继续来看，必备的一些生活技能吧、 嗯、 可以这样呢，可以轻松地搞定一些厨房的清洁工作。 哎， 厨房是家里最难清洁的地方之一，所以想要厨房变回最初干净纯白的样子是有很多的技巧的。 嗯， 我们在一首歌之后， 哎，说得好， 为您揭晓答案。 嗯， 一起来听一首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刹那，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长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时感觉同时倒吸一口冷气一样。 你说这是默契还是尴尬呢？ 默契默契， 哎， 一定是默契。 是的，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莫文蔚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我们刚刚呢也是留了一个悬念哈， 嗯 嗯，说一说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厨房里边有一些需要清洁的小技巧，比如说像抽油烟机应该怎么清洗呢？这个给您的建议就是可以利用碱面，用把这个油烟机里边过滤网取下来，然后呢放入一勺碱面在水池当中浸泡5分钟，然后用抹布来清洗，然后在浸泡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用抹布蘸取碱面溶液擦拭抽油烟机的机身，立刻就会变得干净明亮了。 嗯，我们看一点比较厉害的。 哎 哎，普普通通的小妙招就不介绍了。 嗯，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清洁灶台吧。 好。 嗯，灶台呢是厨房打扫的一个大难题，可以用塑料袋把灶台包起来，那加入氨气或者是氨水密封。那么这两种东西呢在药店就可以买得到，那放在阳台上晒2个小时以后拿出来就跟新的一模一样。 嗯， 油污已经清理干净了。 哎， 记住是要用密封袋。 嗯，这个还真是学到一招啊，回家可以试一试。 嗯，是。 嗯，好，那么我们简短结说，马上转移话题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上来。 对， 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最怕被问到的尴尬问题是什么。 来看这位叫小葡萄的朋友，就说，他说你们内蒙古不是天天骑马上学吗？都住在蒙古包。他说对对对，我们高考都考的是摔跤射箭，还有面试的是徒步抓狼。哎， 这个好像真的是，就是我们很多人如果不了解一个地方的话，就会问出一些被当地人笑话的这样的问题， 特别受不了的问题，然后人家在。反而让你又尴尬了。 幸好上大学的时候没有人问我，哎，你每天的早点是不是要吃焦圈和豆汁儿啊？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啊。这位叫西西的朋友说，假期一个叔叔问我怎么没去辅导班，可是我已经上大学了。哎，那叔叔其实是变相夸你长得显小啊。 对，就是看你从小到大多么让人操心，你都上大学了，叔叔还让你去辅导班， 就是看起来还是学生模样嘛。 嗯，来看这位朋友，杨洋的粉丝，开微博只为看杨洋哥哥。这位朋友说了，你男朋友那么帅，怎么会看上你的？括号很不屑、很嫉妒的口气。 嗯，那我真的要怀疑他是不怀好意了。 是， 嗯，来看看。这个叫89的朋友说，哎，那个你现在多高了呀？本人身高1.77米，每次都虚报成1.75米。还有这种情况啊，一般人介意被问身高都是觉得可能自己身高还不够高。 哦， 嗯， 就是你像这种长起来收不住，他可能也觉得挺尴尬的。 哎，就人群当中确实是有一点突兀哈。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妈妈问道，那个谁谁谁谁谁啊，现在怎么样了？你跟他以前不是很好吗？怎么不联系了呀？ 妈妈， 妈妈不知道，我已经跟朋友闹掰了。 嗯嗯，其实就是真的从小到大哈，好像你身边的朋友妈妈也是了如指掌的。 那、啊、是、 嗯，经常也会很关心你们现在的友情啊，还有爱情啊，到底怎么样了？接着来说，看看这位朋友说你在哪儿工作？还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吗？ 这种问题有什么可尴尬的？ 嗯，对啊，你就啊拍拍胸脯，理直气壮的告诉他说我正在找工作呀。不可以吗？ 啊，我在选择呀，我正在选择当中哈。 是啊。嗯， 来看男朋友的 Yuki 说，你双眼皮是做的吗？不，我是天生的。哦，真的很像做的。 哎， 他说我眼皮双到3层，岂是说能割就能割的吗？ 嗯，哎，有些就别人这个话题这个问题一出口啊，你真的是怀疑他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 嗯，其实有的时候当你忽然有变化的时候，身边的人会有问你，我也被这样问到过。 嗯嗯， 是，我从来一直都是单眼皮，忽然有一年暑假我回家之后就去我奶奶家，我记得特别清楚，院里另外一个奶奶，淼淼啊，你这么小你就割双眼皮啊？我说没有，自己翻上去了。 嗯， 自己变成双眼皮啊？我说啊， 哎呀，真是怎么一下就变成双眼皮了呢？ 嗯、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啊、哦，单眼皮、双眼皮有那么重要吗？ 哎，可能变化是有一些不同哈。 嗯 嗯，来看看这位朋友说，觉得最尴尬的问题就是你有男朋友吗？ 啊，关你什么事？ 对呀，哎呀，现在我觉得真的很多人对于就这种像个人隐私一类的问题，真的是关注度过高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有你觉得条件特别好的想要介绍给你这位朋友， 嗯， 那其实一个好的开始。 是 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啊我认识一个精英啊，我介绍给你呀、啊、 嗯， 特别希望你们能在一起。我觉得这种朋友挺好的，就是你随便要是你没什么准备的去打听就不太好。 嗯， 是不是啊？ 对，就单纯的好奇，这个好奇心就不满足你了。 嗯 嗯，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来看瘦了30斤的小傻瓜说，你是怎么瘦的？你说我说了他们又不信，不说你是高冷瘦下来了什么的，太高冷了。 嗯，还有叫这个嬷嬷说了，我妈问我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手机，感觉妈妈还是很委屈的样子。 您说呢？ 妈妈可能还会觉得理直气壮，你可以看我的手机啊，为什么我不能看你的手机呢？ 你的手机有什么可看的吗？ 就是永远我们在妈妈的眼中都是孩子。 我怕您看了第一次还想看第二次， 或者怕您看了之后受不了啊。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最怕问到的尴尬的问题是什么、 嗯、没错、 谢谢大家的分享， 感谢各位。 嗯，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接着聊，拜拜， 明天见喽。 就当作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 北京时间9:00。